今日呢就811之後的第二次做節目啦，我相信呢就 Anthony 和我呢都是星期日晚就我想沒什麼睡 了，我都四五點睡了大佬， 我昨天就即都做了一天，但是就心情都沒什麼點平衡，其實特別是今早看完這個林鄭的記者會呢，其實我的憤怒的程度是超越8月11號添。 是啊，沒錯，不是他不出來好地地的，坦白講，是因為上個禮拜不知上個禮拜還是前個禮拜，其實公布過民調，其實他是稍微升回零點幾的，林鄭是 8月5號之後嘛， 是啊 是 啊， 啊 他呢就有首先幾樣東西，我覺得每一次包括721都是的， 是 我懷疑現在政府的民情探測系統是完全失靈的，點解呢？你睇到今日嘅記者會裏面呢，嗱，我哋以往呢政府做新聞傳播即係記招呢，第一樣嘢叫做 fact finding， 就新聞官就會準備定呢，就係話記者嗰個叫做壓力點呀，我哋叫做 pressure point 喺邊度，然後呢就根據推測記者嘅 pressure point 呢， 哇，呢啲係經驗之談喎，呢啲係， 然後去做一個叫做 fact finding，fact finding 是很重要的，其實咁811之後，我諗 pressure point 不外乎呢全部都是集中在警隊的呢個暴力同埋嗰個違法嘅行為嘅啦。咁重點有三點，第一點就係呢個救護員被速龍小隊近距離打爆眼，第二點就係呢個嘅地鐵站內射出雷彈， 行形式 呢個用胡椒槍射擊示威者，差啲製造呢個人踩人嘅慘劇，然後呢就係警察卧底，扮示威者， 再插足教 插足教喎，係啦。咁第一個 pressure point 一定係喺呢個，因為琴日喺機場嘅示威呢，叫做警察黑警還眼嘛， 係啊， 咁已經係動員到咁多人入去機場堵塞，即係話市民對於呢種嘅血腥暴力去對付示威者嘅方法呢係絕對不能接受， 係。 但是奇怪在什麼呢？林鄭月娥是連基本的 fact finding 佢都不做，即是說佢一定要向警務處長問清楚這個警察哪一個警察在哪度什麼情況下射擊這個人，是沒得講大話的這些東西，如果是的話一定會紀律處分。但你諗下，所以我就話而家嘅政府基本上係完全冇辦法駕馭 嗱，以前 呢個警隊嘅 通常有呢咁嘅事件啦，即係你最容易做嘅嘢咧，佢哋就話呢個個別事件係嘛，呢個係特例嚟嘅，有個別嘅警員係嘛情緒失控，好大壓力， 或者佢最講到最賤，正常情況底下會係咩咧？就係話呢啲個別事件有咁嘅損傷咧，大家都唔想見到嘅，無論佢係警察或者示威者都好，所以我呼籲大家一定要。不要用暴力，我相信一定會調查究竟 是發生什麼事咁就完㗎啦。 你哋 model answer 你背到好熟。 model answer 就係咁。但佢戰到咩呢咁樣我諗好多人冇睇過嘅。阿Lance冇嗰段片。啊搵唔搵到阿林鄭出嚟回應嗰段片。佢嘅反應就係話咩呢 布袋彈即係打到爆眼少女嗰段係咪 係啦。 點樣解釋 第一呢、這個未必係事實。 係。 同埋佢話有好多個仍然有好多個講法。 係。 嗱呢個呢就基本上係咩呢就係掰咗中央電視台嗰條拉啦、嗯、就係利用藍絲陣營嘅假新聞 係 就係話佢係由豬隊友嘛但係我講法就係自己嘅彈差所造成嘅鐵彈所傷、 嗯、 但係琴日一事發嗰陣時候現場我睇嘅 NOW 呢主要 NOW 有片 NOW 嘅片裏面睇到嗰個眼罩根本上仲係有嗰個布袋彈嘅 吊住喺度 嘛喺度這個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都看到的唯獨是林鄭看不到所以我說這個是雙錯誤來的第一個錯誤就是警察近距離射擊示威者導致失明第二就是什麼呢第二就是林鄭月娥雙目沒有失明但她的心是失明的所以她看不到那些的事實就是說個事實不清楚 她的回應是很廢的即是跟著追問下去首先我又不是調查的即是我又不是警員我不是調查人員是不是我答不到你啦 因為你以行政長官的角度去看沒有人說刑事調查 跟著又叫人去報警報什麼警呢喂大佬你現在根本上警察就有問題是不是警警相衛 同埋最好笑咩人哋再問佢你會唔會探佢喂坦白講呢個出於人道嘅理由亦都冇任何政策嘅 implication 你話我會有幾難有幾難先 係呀冇問題喂呢、這個其實係 fact 嚟㗎佢就走聲喎 係呀 human 係呀 一個人道嘅關懷咁簡單係要逼到最後尾先至話喺合適嘅時間帶住咗十頂鋼盔先至話去所以你可想而知佢呢個人由六月、五月、六月一路經歷過呢兩個月六十幾日嘅抗爭，佢自己係冇改變過嘅。 佢唔係話自己成日，佢成日話自己有同理心㗎嘛。 謙卑啊，學 乜嘢 啊？ 陳同佳案點解會激發到佢要修例因為同理心、同情心啊嘛。你嘅同情心去曬邊 咧？冇嗰隻眼嗰個女仔咧？ 咪咯。 喂，大佬，究竟佢做過啲乜嘢，要俾警察咁樣對待咧？喂，你睇翻同琴日同樣嘅新聞，俄羅斯，喂，你話普京夠癲啦， 係啊， 係嘛？另外一個習近平嘅偶像添啦，喂，喺莫斯科鎮壓呢個示威者，因為 DQ 嗰啲反對派參選，兩個警察暴防暴警察暴打一個女示威者，俄羅斯內政部啊都要獨立調查啦，而家， 係啊， 你話講獨裁講專制，普京唔係獨裁專制咩？但佢要挽回市民對於政府嘅信任，佢一定要咁做噶嘛？而家唔係而家就係、是、所有人捆綁一齊玉石俱焚玉石俱焚嘅其實係林鄭係所成仲有咩呀壽終正寢玉石俱焚同埋 粉 身碎 骨 係啦係啦 跟住又話啲僆仔冇 stick 啦唔需要聽你講嘢啦係咪 好啦大家搵、到片啦係咪好 download 落嚟一間俾大家睇下睇完之後嘅話如果你唔跳掣嘅話呢恭喜你就係證明你呢就係呢、這個 所以點解今日嗰啲 世間嘅呢個痛苦？ 嗰啲記者對佢係非常之 harsh 嘅，我未見過佢以前即係對嗰啲記者會咧，係完全係即係好似今日咁樣，即係十面埋伏，四面楚歌。 四面楚歌就成，哇！咁多四字詞你有， 哇！真係犀利啊，大佬！最後尾有個記者真係芒果佬上身，係嘛？喂，有好多 好多人市民問你幾時死啊？嗱呢個就 ending 永遠有兩個問題嘅落地獄，驚唔驚落地獄，同埋幾時死？ 所以咧，而家你搞掂啊，利君雅都冇用，因為而家人人都是利君雅，真係。 喂，你有正常？嗱呢個就係我哋一路講，你幾重唔切割，將香港變成呢個粉身碎骨嘅原因。第一，你唔能夠 distance 自己份警察嘅話咧，就政府同警部攬埋一齊就粉身碎骨。第一層。嗱，我哋睇一睇，唔係靠我哋兩條友喺度齋吹，嗰啲五毫唔好鬧我哋話，你哋講就係㗎啦。睇睇民調，你唔好信我哋啊！睇睇民調，啱啱 Robert Chung 東部同埋成明出嚟做評論嘅， 即係前身係廣大民調啦。 係啦，廣大民意研究計劃，而家發覺仲大鑊係咩？係經歷過咁耐嘅街頭抗爭，市民對於暴力情況嘅接受。同埋個責任誰屬嘅問題嗱，林鄭你睇清楚。如果你唔理解而家嘅民情嘅話，你再升呢去恐怖主義呢一步咧， 你就逼出真暴動了，我告訴你聽。因為那個接受的程度，我自己都嚇一跳的，其實我們經常都很擔心會不會街頭抗爭的行為，一些的暴力衝擊行為是令到中間民意會有這個變動呢，這樣。 但不是，即是你現在你是一個暴政是 justify 一個 correspondent 的暴力的嘛，相應的暴力的嘛。 所以我就說他攬炒咯。 是啊。 當警察的暴力已經去到民憤，喂大佬你昨日太古站啊都300有啦。唔通嗰300友為咗睇卓韻之咩？係 啊， 梗係唔係啦。 卓韻之落埋嚟，喂大佬仲要掃眼啊大佬。 卓韻之係佢好似唔係住喺太古城㗎係咪？ 佢話自己係街坊嚟。 曾經係住過。 佢話自己係街坊嚟嘅。 係啦。 佢話即係我專登踢多落嚟，因為我話俾人聽我只係街坊嚟嘅，係嘛？我唔係打卡嘅。 踩入黃道。跟住喺啲中產社區喺麗呢個柏麗大道射催淚彈， 周圍放彈。 大佬呢啲全部國際新聞當咗香港係利比亞，係咪？你香港唔經濟衰退都幾難，我都話以前沙士嗰陣時候，我哋幾難洗甩嗰個逆浮嗰個名，等人快啲嚟。啊！你而家香港政府一方面話經濟衰退冇遊客，另一方面你容許警察喺地鐵站，你睇到會有個遊客。在這個我不知道今天在哪段片看到 喊嘛， 在這裡喊，在這裡、 啊、 在尖沙咀還是什麼 星期六的鬼婆來的、 啊、 他就說 他以前是南非來的，因為南非呢就是因為好像不知道有什麼種族仇殺還是怎樣，即都是一些暴力來的，因為你弱弱即是這個什麼約翰內斯堡是很犀利的嘛，這些這樣的暴力是那些，還有罪案是喂我是因為逃避那些東西才來到香港的，我發覺原來香港現在有即有一些這樣的東西，喂好大鑊㗎，其實即係落約翰內斯堡係而家人哋竟然一個南非人佢 remind 返呢啲咁嘅痛苦回憶，你諗下而家香港係折墮係淪陷到幾大鑊， 佢完全我相信政府係冇諗過佢哋咁樣做，警察縱容警察咁樣做、嗯、實際上坑害香港經濟嘅就係警察 㗎嘛，係啊， 你諗到㗎，我哋以前疫症嘩周街戴口罩大家都好驚，啲人唔敢嚟，同而家周圍射出雷彈，地鐵站又有，民居又有，購物區又有，柏麗大道又有，有咩分別啊？ 即係呢個叫做十八區， 喂， 呢個十八區放題啊嘛，出雷彈係 BBC、CNN， 連小國北歐嗰啲芬蘭冰島全部係做 live 喺香港。 喂，坦白講啊，細良，其實我上個禮拜都驚，因為咧，即係我哋嗰個運動咧，如果係冇一啲即係新嘅一啲方向嘅話咧，其實都好容易借。但我哋而家真係個個禮拜呢喂差佬梗會犯錯㗎喎，梗係會挑起啲新嘅火頭，令到個運動呢係越燒越旺嗰啲火 頭。但有原因我話俾你聽，因為就係今日我哋嘅主題。點解佢會不斷咁犯錯呢、 嗯、 因為個總體戰略係錯㗎嘛。個總體戰略佢唔係用和解然後去令到市民開始接受唔需要街頭抗爭。 嗯， 和解的意思即是說你要在五大訴求裏面，我們經常都說起碼吃兩點最少、 嗯、 你才有這樣的轉勢的可能，不是轉勢 是令到市民沒那麼憤怒、 嗯、 他什麼都不做，然後靠什麼，原來是靠谷你升呢，我們叫做制暴止亂，制是製造的制、 哦、 不是制止的制，是製造暴動來去壓制蘇聯、 欸、所以呢即係呢一個點解會有鬼人混入去啲示威者度呢，就係咁解啦。真係㗎喎。 呢、這個就令到我哋呢邊就大條道理啦，俾你聽。 即係以前原來喂有幾多嘢係差佬做㗎。嗰啲阿叉 ,Angry Bird 啊嗰啲係咪你差佬做㗎。係咪其中有一個 Angry Bird, 即係個阿叉嗰個女仔啦，係咪即係有都唔係好巨型嘅。即係喺呢一個等先啦，即係呢一個將軍澳啊個警署呢咪彈阿叉，尤其其中一條女仔即係其實係跌到好穿到好貼身㗎嘛。咁成個好似即係呢個 Hunger Game 咁樣㗎嘛。咁、嗯、嗰個咪之後咪有人即係對比嗰啲相，其中有一個喺呢、這個即係銅鑼灣呢做鬼去捉人嗰個女仔呢，同佢係非常之似個身形身材同埋啲裝束都好似嘅，其實係。 唔出奇。 啊 警察到而家都冇辦法答覆呢個問題。佢淨係話會有任因應情況去喬裝，而家喬裝唔係講緊喬裝喎，而家你 offensively 入去去引人犯罪喎 ，entrapment 喎，呢個係 係啊係啊。 好啦，你話冇證據，我話俾你聽，呢啲證據經過連登網民大量嘅呢啲嘅 網民自己幫你搜證的話、 嗯、 我想說如果再拿到出來的時候，不單止警察聲譽信任掃地，整個特區政府你說 27.7 的民望低人、嗯、我覺得未算低，我想跟大家打賭 見一字、啊、 林鄭的民望是會低過二字，即 是一字、啊、 見一字，現在27.幾， 好大鑊的、啊、那個是 嗱，六八九衰極都三字頭嘛， 係係係， 佢而家已經係超低㗎啦。我話未到啊，未到點解呢？就係、是、警察所有違法嘅罪行， 嗯， 未揭露出嚟。 係， 你而家一日攬住佢，你而家一日就攬住一個核彈周圍走。所以我就話第一重你切割唔到， 嗯， 第二重切割唔到呢、這個就係中共琴日嘅國務國新辦記者會。嗯，無厘喇灑就將呢個嘅香港問題升溫到去有恐怖主義嘅 苗頭，係啊！ 嗱，呢個都係一貫中共嘅手段。 嗯， 喺雨傘運動都有講過嘅。 扣帽子 啊，係啦，扣帽子，然後咧就恐嚇你班友，等、嗯、你切割。但係點解唔會發生咧？嗱，佢由港獨運動， 嗯， 一個禮拜8月5日先至定性為港獨運動，嗯、然後去到8月12日就再升呢啦，已經係、嗯、一個禮拜之內就升呢成為恐怖主義啦。 因為他現在他作個故事是這樣的，就是等於就是昨日為什麼會取消所有航班，就是這個在大陸呢那個 version 就是說有個港獨機師、啊、就是其實騎劫了架機然後撞落控制塔那裡、啊、他原本就是這樣做的嘛、 嗯哦、 是啊，就是那個微信，就是如果你回大陸就是很多微信、嗯、他們周圍熱傳就是這些這樣的訊息，林鄭可能就是看了這些東西、哦、原來想的很多種的，是吧，他就是看了這些這樣的訊息多嘛。 喂，如果你做特首你只是看那些、港人港地啊那些，你 很 尷尬的、 啊、 真的。 當然啦， 因為港人港地其實看的人很少的、 啊。是啊， 即真的在尷尬的、啊、如果是這樣。 自欺欺人這些根本就是。 但是你留意一下，無論大陸由六月開始中央處理問題、嗯、我覺得很多人覺得他神通廣大，我覺得不是。其實他來去都一兩招的、嗯。就是什麼呢？第一，不會出解放軍呃住你特區政府去處理。第二，在幕後撐你，不過咧就撐一半唔撐一半， 嗯， 獲咗嗰陣時就迅速就撇， 係啊，咪割隻咯， 係啦，割隻，割隻篤灰先至係佢哋嘅策略嚟嘅。好啦，如果係咁嘅話，你死攬住林鄭，我試問你結果又係攬炒，結果就三兩重攬炒，林鄭就攬住警察，中共就攬住林鄭。好啦，如果你一日係咁樣嘅話咧，我想話你想逆轉民意啊！真係難啦，難若登天啦、 嗯。 你只要孭住兩個核彈，一個叫林鄭， 嗯、 有林鄭喺度，其實所有嘢就好事變壞事，壞事變災難，災難變大災難， 嗯、 就係咁啦。你睇下佢今日嘅記者會已經睇到㗎啦，其實同615有咩分別啫？道歉都道歉得賤格過人，咪、嗯、道歉咯咁樣。 係啊， 今日嘅記者會一模一樣。市民已經，你昨日已經看到曬喜慶㗎啦。 佢原本仲喺度飲泣啊、哽咽啊，跟住一俾人哋夾嘅時候，個樣咧又面露不屑啦。嗱，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個人夠唔連氣啦，你好大鑊㗎。你因為係 habitual liar， 即係如果你一開始你個培養嘅情緒就係、是、好、哎、痛心啊， 咁你就要去探佢咯。 係啊， 即係你要探佢啊嘛。 咁然之後，喂，你然之後一人哋一咁樣問到你嘅時候，一夾你嘅時候，你要爆喊啊嘛，你承住落去嚇。 同埋最重要，林鄭。你應該昨晚就去完啦， 係啊，啱啊， 係唔通知記者， 啊、 入咗去急症室同個醫生傾過，了解佢嘅情況。 啊， 記者追問追問之下，你先至勉為其難，好似話我都唔想講嘅，不過我昨晚已經去睇咗佢。 係啊， 咪就係咁咯。你咪喊得哽咽起嚟， 系啊， 咪連貫咯。 但唔係㗎，佢即係佢冇辦法啦。佢嗰啲佢嗰個本，佢嗰個本質咧，佢就係好驕傲，係好傲慢。 嘴傲慢、囂張、跋扈。 即係你俾人問一兩句咧，就好似我哋咧，即係其實揾啲錘仔啦，揼呢個咁樣嘅即係膝頭哥咁樣樣，就會趌起㗎啦。佢就係嗰個本性就係咁啦。 腳底按摩， 係啊， 撳中個穴位， 係啊，就會嗌咯， 就嗌㗎啦， 係 啊。 本性就係咁，係嘛？所有都係惡魚類嚟嘅。佢即所以點解即係好大鑊啊？而家係喂呢、這個所謂以前點解話有個阿曾玉成咪話咯？呢、這個叫塔西圖效應，就係、是、你講乜人人都講你係講大話嘅。即使你自己嗰個本身係立即係存有一個好意都好，人哋都係講你講大話嘅。而家係 冇噶啦，事實上亦都唔係我哋有色眼鏡。 啊、 如果係真係有同理心嘅人。 嗯， 我今日聽阿袁國勇講得好，佢話呢個唔係藍黃嘅問題， 係呢個黑白嘅問題， 呢個係黑白是非， 係 係咪？即係呢個 喂，袁國勇都是建制派啦，唐柏良都是建制派啦， 那些咁嘅醫院而家有幾多間啊？即係參加政治。 威爾斯馬麗伊麗莎白醫管局總部。 係啊。 喂大佬， 喂你袁國勇唔可以啊，走出嚟即係呢個體諒政府冇可能嘅，其實係。 唔係呢個係違反每一個人嘅常識。而個行政長官而家唔係講緊你負責刑事調查乜春春，而家講緊你作為一個人，一個香港掌權名義上最高嘅人，你係咪可以展現到對唔同嘅市民之間，無論係警察好，你講到哇啲警察點慘，又去探嗰啲警察嘅家屬，佢哋點慘， 又話做咩汽油彈、啊？ 喂，呢樣嘢同市民嘅生活經驗裏面睇到嘅嘢係完全180度。是完全不同的、哦 嗯、 我們看到就是他們怎樣扔炮竹，怎樣淋水，扔玻璃樽下去扔市民，然後跟著那些警察就無差別暴力攻擊，是嗎？還要特別是攻擊女示威者，這個是相當賤格的行為、嗯、為什麼呢？在伊朗、俄羅斯這些國家一樣的，其實是他們深戰的一部分， 好像烏克蘭都試過， 是烏克蘭都是 是深戰的一部分，如果在非洲就輪奸、 哦 伊朗都試過、 嗯、 為什麼呢？就是要震懾，因為攻擊女性咧，係可以達到嗰個心理上嘅震懾效果、嗯。我覺得近距離射擊呢個女救護員咧、嗯，就係呢個目的嚟嘅。 但 係你唔好話俾我聽，嗰、那個係射錯。 香港係好難順服噶，即如果你話喺第三， 如果你咁都接受，大佬你做香港人有咩、 啊？就係咯，唔係你如果你第三 行出街，隨時俾黑社會打一樣 嘅 啫。 係啊。即第三世界就係咁樣㗎嘛，用呢個咁嘅震懾嘅恐怖，即係白色恐怖，係去即係阻你出嚟。咁但係香港唔係，香港往往呢你越震懾呢就越反，即係越反彈㗎喎，係過往好多次㗎。 原因係咩呢？香港人同大陸人最大嘅分別係我哋被托於英治下面呢百幾年呢，係冇經歷過大陸嗰啲嘅政治動亂同埋嘅軍事行動同埋暴力動亂， 都唔係冇嘅，即係我哋老一輩咧， 係 啦，即係老一輩嗰啲 1967 有文革經驗嘅人啊。 但係咧，始終係長期和平嘅一個社會，所以好多時咧，你越係好似一張白紙咁啊，你揸到佢巢曬咧，實際上佢對好多嘢冇咗感覺。如果你經歷過文革，你對群眾暴力冇咗感覺㗎啦。其實，如果你經歷過89年，你對軍人嘅暴力亦都冇咗感覺，即係等於我哋。而家對橡膠子彈冇感覺。 係啊，冇㗎啦。即係以前我哋見到嘩，即係呢一個79個即係呢個催淚彈啊，嘩即係人神共憤。 大陸人一樣㗎，佢對於群眾督灰 啊 對於武警執法不公啊，城管打人啊，已經冇曬感覺。 佢生活嚟㗎嘛。 係佢生活嘅一部分。 生活部分係囉。 而家佢就要順服到香港人去接受。呢啲係我哋嘅生活嘅一部分。呢、這個反抗就是一種的絕地反擊， 這個真是大灣區融合來 的，這個不是講緊反送中、不是講緊獨立主權、亦都不是講緊政制改革、吳光正所講的事全部都是錯的、現在市民反抗的就是暴政、跟那些政治目標根本完全無關、你問太古城的街坊、黃大仙將軍澳的街坊，他不是跟你講政治、其實如果講政治他可能接受待住先添的、他跟你講緊嘅就係佢喺生活裏面見到警察嗰種暴力、嗰種野蠻，同埋嗰種嘅違反香港核心價值嘅行為啊嘛！你點接受？我想話，你見到嗰啲踢住拖嗰啲師奶街坊係嘛？佢 嘅 就係你入嚟我社區搞到我哋烏哩馬擦，又放出嚟打你搞乜啊？ 你有冇睇過大圍嘅街坊？大圍啊！其實是圍村那邊行出來的，即好像什麼田心村那些行出來的、即是他即禮拜日那天就有一批示威者是快閃由這個大埔快閃到這個大圍那邊， 好像田心警署 差不多那邊、即在那個十字路口在那個迴旋處那裡呢，那就、有兩個街坊啦，是不是一男一女啦，那個老街坊就在那裡說，哎呀租，不是那個女街坊在那裡說，哎，一早就叫他撤回，搞成咁樣，跟住然之後個男嘅咧就同佢喺度講咯，梗係啦，如果唔係嗰班後生仔啊，我哋以後可能會俾人送上集中營啊，咁樣。喂，即係其實佢哋嗰個政治嘅認識，你唔好以為係好膚淺 啊，真 係。嗱，即係以為我哋以前以為就係話住喺圍村嗰啲咧就好建制，即係嗰啲係原居民嚟噶嘛。但係佢哋唔係，唔係個個好似元朗啲原居民啦，即係元朗啲原居民都唔係全部係。 嗰啲其實坦白講。真正嘅原居民個個發達住緊 U 好攤㗎，喺圍村嗰啲係老人家後生 租俾人嘅，或者 其實嗰啲根本就係陀地圍頭飛牛屎飛嚟㗎嘛，邊度係咩原居民啫， 即係同埋令到我覺得，喂其實而家嗰個群眾啊， 對嗰個你第一話呢個暴力接受程度啦，第二就係其實你對啲差佬睇唔順眼啦，話係佢哋遠遠低估咗呢種民憤嘅，其實係。 我覺得呢林鄭月娥真係完全 connect 唔到個 事。係啊， 點解呢？我就係話你淨係睇佢呢個嘅即係射爆呢個女仔眼呢件事、你就睇到呢連一個基本事實掌握佢都唔做清楚。你話警隊顧左右而言他，因為佢有口難言，或者怕將來的法庭的即是那個 清算 內部調查又好，或者監警會調查，他不講那麼多，你都知道他為什麼，雖然我們不接受，但你作為一個行政長官，你要撫平那個社會的創傷，你今天第二戰格是什麼呢？就是說到你們和平了之後呢，我們才會坐低 慢慢 去諒解和真誠對話，這個就是一個條件，就是說如果你繼續抗爭的話呢，什麼都沒得談。如果你乖乖地不搞事的話呢，我就會跟你真誠對話了。 但你已經失信於民了嘛。 我就說連這句說話都是大話來的。 是啊，其實是啊，對啊。即這個就是等於待住先 2.0 的嘛。即是說喂，你待住先的，待住先啦，以後還有政改的，是不 是、啊、你不要搞啦。 是 啊， 以前試過的。以前試過的就想分化你的人嘛。是喎、哦、即係佢就博有啲老人家或者一啲比較係即係想即係快啲返返去即係正常生活嗰啲人呢，就喺度哎呀而家林鄭都鬆咗口氣啦，不如休息一下啦，嗰啲勇武抗爭好唔好啊，即係佢係想博呢樣嘢嘛。 問題就係咁呢個亦都係呢點解一路冇辦法扭轉同埋反彈嘅原因、 啊、 就係、是、因為林鄭因素㗎嘛。 係啊， 呢個係中國共產黨最失敗嘅一樣嘢。就是如果你不解決林鄭因素、即是等於這個是鄭子誠來的，一出親來就有陰謀的。 他現在衰過鄭子誠真的。 不是他衰過林，人又會覺得他假，他真喊都是假的。 這個就是塔西陀效應。 是啦，就是說什麼東西都是有陰謀，什麼東西都是虛偽，講親的都是大話。這個 liar 這件事已經甩不到的了。那我想問一下，你呼他去 deliver 任何的 message， 現在最大鑊是什麼呢？你呼鄭子誠出嚟每日見記者，你就好大鑊 嘅。 佢而家就話我提早宣布呢個行會復會，然後就繼續去拼經濟。嗱，佢就想快啲回復翻一個正常嘅管治，就哎件事已經完啦。但我相信咧，呢個係適得其反。正正因為咧，就係咧，唔係淨係示威者捆綁，我覺得香港而家呢個僵局係對家捆綁得更加嚴重。本來我都話啦，你連普京都識得，喂大佬咁樣打女人唔掂，即刻撤國，揾內政部出嚟去調查。嗱之後究竟調查結果係點，冇人知㗎嘛？起碼你都係指住咳先，撲住火先啊嘛。但佢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係兩重攬炒㗎喎，而家係。好啦，跟住仲有喎，你而家面對一個國際形勢嘅轉變喺八一一之後。嗱、呢個好少人留意嘅。第一，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咗呢個聲明，就係話警察咁樣喺地鐵裏面使用呢個催淚彈係違反呢個國際嘅守則， 要獨立調查啦， 需要調查。 係啊。 第二，你睇到呢個美國參眾議院多數共和黨嘅 Nancy Pelosi啦，仲有 麥康諾係啊嘅講法，即係話當然佢第一句就係促請大家即係冷靜啦等等，但係跟住就係呢個係一個爭取自由民主。美國應該是要支持，跟住波洛西提要九月審議呢個嘅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嗱、呢個就辣嘅，點解咧？第一個受制裁就係新疆嘅自治區嘅黨委書記陳全國，係 啦。 香港而家嘅進步手法就係仿效新疆，所以你而家你即本鬧啦，今日外交部係鬧美國啦，又就係說三道四啦，因為呢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就去咗英國接受訪問啊嘛。去訪問英國嘛，就係同英國講，喂大佬，英國你要企硬啲喎，呢單嘢喺呢個香港問題裏面。嗱，我哋好，我哋因為身處香港，但如果你從國際社會嘅角度去睇咧，琴日一個法國記者嚟問我， 係 呢個自由報記者，佢哋去睇佢，我提出咗一個講法，我話其實你覺唔覺得香港越嚟越似巴勒斯坦？真㗎？ 你咁講， 係我問佢嘅，我話佢話佢覺得係，佢話點解咧？就係巴勒斯坦青年咧。是長期同以軍抗爭的，冇事都好啦，都會向以軍掟石嘅，然後以軍就會用橡膠子彈甚至係實彈還擊嘅。嗱，唔係因為某件事嘅，你留意一下巴勒斯坦嗰、那個， 即係間唔中突擊呢、這個 以軍炮襲，或者係咩咧？唔係啊，佢就見冇任何政治紛爭嘅、 只不過是一個政權對另外一個社會的壓迫來的嘛，那個是。 是啊。 咁我就話，其實你會唔會擔心香港會巴勒斯坦化呢？即係話抗爭恆常化。 係。咪即係呢個上個禮拜我就見到喂大佬又攔呢一個洪水。即係我嗱你話而家口號少嘛，或者係今日好多紛爭。我而家要有個口號就係、是、喂五大訴求未回應就每周同你玩鋪勁㗎嘛，而家係要。即係我哋而家俾佢信息佢就係咁樣㗎嘛，即係或者咁講前線嘅抗爭者就會話俾你聽，喂你唔好以為係咁以就碌得過。喂你一次你一日唔解決我日日都係你嘅惡夢。就係咁啦，係咪 簡單，就算今日入機場嘅人少過琴日。 係呀、啊。 喂你今日你啲飛機都已經 今日都要跪啦。 都要跪㗎啦，即刻唔可以減機鐵嗰個班次啦。阻止啲人入去啦。 同埋你同埋而家今日呢嗰啲叫做係國際傳媒呢其實嗰個反應都好大嘅。即係呢個我又估唔到㗎喎。嗱因為呢嗱因為 你知道停機場好大。 好大鑊㗎尤其係國際城市你咁嘅大佬啊。 世界第八大機場。 係啊。咁即係佢哋又舉咗好多數據啦。 除咗曼谷之外嗰啲運輸樓嚟㗎。 係啊，即係你嗰啲 BBC 啊即係嗰啲咩 CNBC 啊喂就係話喂而家香港機場係 5% GDP 㗎喎。咁你陳凡嗰啲就喺度話啦喂你班友好即係完喎即係唔係如果唔係嘅話你覺得即係你咁樣值唔值得呢係咪你咁樣去搞落去嘅話喂咁我哋問返你轉頭啦你為咗守住嗰五大訴求唔回應 為咗嗰兩個字 係呀、啊、 撤回嗰兩個字 係呀、啊、 你值唔值得啦而家就係咁鬧 就咁咋嘛大佬喂你唔好喂你要諗下喂你計返嗰個機會成本你嗰五大訴求你究竟喺你心目中值幾多少 opportunity cost 先是嗎就因你一直不回應所以不斷要升級嘛。 Reuters 的記者今天呢就一直問他是迴避、就是說你是不是無權決定是不是撤回、你是不是中共的傀儡是嗎他不答這個問題嘛。很多傳媒就說、事實上他都無權決定的了當然這個是事實。表面上。 哦、今天那個鬼佬記者。 是啦、表面上我相信他未必可以自行決定。不過如果已經去到一個所謂玉石俱焚的邊緣、粉身碎骨的邊緣如果你真的知道這個是一個大家的沒辦法和解的一個阻礙、一個這樣的 hurdle 的話就算你要冒住不撈的風險你都要站在香港 要 take risk 的嘛大佬啊你是領袖 你正政治的領袖你怎可能就是說等於一個收鍋打做事的保安員呢 他不是啊他是衰過咁啊他反而是呢啲咁 嘅反彈啊 他是呢啲關鍵時刻呢反而做一個是非製造者啊。喂大佬你仲喺度講喂嗱呢、這個612當日其實01咪踢爆佢囉喂原來佢自己啊開嗰個叫做係即係行政會議嘅時候話呢、這個係顏色革命啊嘛最早講顏色革命嗰個就係佢。根本就是 612之後早、 啊、 當日法律界遊行上個禮拜那個律師負責擔保612之後早已經大肆拘捕緊人、 啊、 都未開槍612之後早已經大肆拘捕緊人 根本 就是拉定先 根本就準備強力通過我相信個 game plan 是什麼呢同三讀、 啊、 星期四在同一個 section 是啊 同一個會 因為你無謂拖下去嘛 因為再打一個禮拜嘛 啱啱 係咪所以我一開始我就話佢 evil 到咁嘅地步而家仲想敗報復活、 嗯 你問我如果他是一個正常的香港人你可以我宣布撤回你中共怎樣懲處我是之後的事、我自己跟著遞埋個辭職信給你公開埋個辭職信 這個就是曾蔭權和他的分別咯 那你就可以知道這個一國兩制的制度是 work 的現在知道是不 work 的 是不 work 的 是不 work 的了已經是因為你去到這樣犧牲到這麼大的香港人為什麼這麼憤怒呢對他不是只是說年青人好或者警察傷受傷好乜都好而是因為他是這樣為了自己一己的權位而跟香港攬炒嘛香港跟他攬炒的其實這個才是我們最心痛的原因 是啊沒錯啊不是所以其實今天那個即是 Reuters 的記者他問這件事其實很有即是很有意思的其實是喂你究竟你做沒有 autonomy 因為他問他嘛 你有沒有自主性的決定 你有沒有自主性的 調查和撤回 是嗎即是他那件事喂他仲喺度講嗰句話我以前都答過㗎啦咁你咪回應過㗎嘛人家記者咪追 佢最輕用呢句 係呀、啊、 我以為我答咗你添 係呀英文都係咁樣答人英文都係咁樣答人跟住人哋去問佢喂即係點樣去回應嗰個警報嘅問題點解你唔搞呢個獨立調查即係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跟住佢就推去呢一個 監警會嗰度，喂大佬，你話即係佢個意思就係話，佢解釋就係話，嗱，如果獨立調查警方嘅話，就好針對性。喂大佬啊， 喂監警會咪仲針對性？ 仲針對性？ 如果袁國勇所講嘅真相調查委員會 係啊， 係講緊政治上嘅真相調查啊嘛， 嗱， 唔係刑事點樣去調查警察啊嘛，監警會調翻轉喎。朱經緯嗰啲全部刑事起訴喎， 啱啊！即係呢個嗱，監警會咪就多得佢唔少咯。你咁樣講嘅話，即係話監警會係廢噶啦。 我話俾你聽，唔會。我調翻轉，我話俾你聽啊。以林鄭嘅性格，嗰啲警察，我話俾你聽啊。你而家好過癮啦，打爆林鄭痕。如果我要佢唔係冚牌唔去啊嘛，你要記住，佢要敗部復活啊！敗部復活，第一個送上台嘅頭係邊個？你送示威者頭有咩用啫？攞唔到民心啦！ 啊，西良，琴日鄧炳權咧恐嚇咗我哋啊！如果一個差佬佢有一啲咁樣嘅即係個別嘅行為都要停職嘅話， 一半嘅差人唔使做啦。 喂，根本就要一半啦、 啊！即係濫權嘅差佬係超過一半。 啱啊！喂，咁就應該裁咗佢啦。喂，根本上第一，我哋香港人嗰個公民質素就好好，我哋自己可以管好自己。 喂，你睇百萬人遊行當日，我哋在場有冇一個警察？ 啱啊！喂，元朗 有冇一個垃圾桶著火？ 元朗遊行嗰次，喂，其實都係啲人自己去自己管理人流控制啊。 都係武警時分㗎。 係啊，琴日機場嗰個集會又係 有卧底。有部有我哋有 undercover 喺度， 但係有嗰啲連燈仔做人流管制啊嘛，係咪？根本全部我哋只可以管得掂嘅，根本就係邊人需要咁多差佬啫？喂，係一半啊好啊，你留翻啲錢俾我哋做呢一個全民退保啊，大佬。 呢、這個 message 同時係講俾政府聽 嚇，即係騎劫佢咯，想 即係話我哋武裝部隊話俾你聽、啊，如果你要喐我哋嘅，我哋一半人同你唔妥啊。 係啊， 一半人係共犯啊，呢、這個咪又係當年警廉衝突一樣咯。武裝部隊已經大到一個地步， 嗯。 是不是就是去到一個地步，你要解決，你只有真相調查才有和解，有和解才有特赦。你不行第一步，你行了去監警會的調查呢，這個呢就算鄧炳強上了位都好，我告訴你下面那些白恤衫好藍恤衫好，最少啊你沒有20個人送出來的， 不是，所以呢 你怎算得上林鄭上 位？現在即係林鄭同埋警隊呢係冇上司下屬嘅關係，根本就係一個生意 partner 嘅關係， 民官同武官集團嘅關係， 係啱啊！即係呢個警罰政權或者係叫做 係啊， 係嘛？你而家民官完民官係完全俾個警集部騎劫曬嘅， 肯定係武官話事啦！而家 大佬，琴日啊都仲有一個公開信係嚟自幾廿個部門，係嘛？譴責警察暴力。喂，你諗下喎，8月5號大罷工之後呢，林鄭仲想清算呢啲罷工嘅即係公務員㗎 喎。咁今日醫生呢、啊、你諗 下。係呀、啊。 今日幾多醫院嘅醫護啊。 係呀、啊。 未完㗎話俾你聽啦。 係、啊、 因為睇完個記者會之後陸續有嚟啊，第二次罷工會籌備㗎、啊、我覺得。呢、這個先至係最大鑊啊。係、 啊。 未到啊，你話停機場啊。 嗯。 如果停機場停港口停鐵路三樣一齊嚟嗰陣時係香港經濟會受損害。 係喎、啊。 但是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咧，市民嘅憤怒咧，亦都係咧選擇咗攬炒，真係嘅選擇咗攬炒。我唔介意股市跌， 你唔好將呢樣嘢賴喺我哋度喎。喂，問題就係話，喂，你為咗拒絕回應咗五大訴求，究竟林鄭政府可以付出幾大代價？呢、這個責任喺林鄭嗰度。 我覺得佢不惜犧牲所有嘅，呢、這個就係中共六四嘅邏輯。 啊， 即係話褪一步，政權不保。嗱，佢已經。將佢上升到去由政權保衛戰到港獨運動到恐怖主義、嗯、已經係寫到個劇本喺度㗎喇。 你知唔知原來呢一、這個月底啦，即係其實係搵咗一班香港區政協呀同埋人大啦上去呢一個新疆做訪問。 我知道、啊、今日琴日新聞嚟㗎係。 呢、這個係我睇余錦然咁嗰邊講啦，其實就係、 是。而家仲搞呢啲咁嘅嘢。 係呀、啊。你話你係咪想咁？你係咪想同呢個新疆學師啊，大佬？ 即係話將來香港嘅學生可能送去新疆職業培訓所 啊，或者唔使香港搞集中營咯，係咪咁樣樣咧？ 嗱、啊，這個、呢個咧、啊，我相信咧就係、是、本來未有呢件事之前安排好嘅，我估係、 嗯。 但係警察咧過去每年去新疆同新疆進行呢個戰術訓練交流咧、嗯，我覺得呢個係有計劃。 係 呢、這個唔係 by chance 嘅呢、這個。點解咧？佢唔係為咗宣揚。嗰、那個向外國宣揚嗰個新疆係冇人權問題、冇種族清洗呢啲咁嘅嘢，佢、係要將新疆嘅維穩嘅戰略向香港警察灌輸。 嗯、 就係、是、我琴日講嗰四點。第一點，警號長鳴。 即是說經常提防。 第二要互相監察。 第二點就是什麼呢，就是那個以民生聚民心， 嗯， 即是現在做的事情，將來會派錢的事情。第三點是什麼呢，就是要迅速快速處理，絕不手軟，堅決打好組合拳，改善民生聚民心，快速處置出重拳。你留意一下正珠8月5號之後劉業成 上場之後，你看看是不是就是這些東西。組合拳的意思就是你不可以只是用鎮壓，你要同時幾招一起出，所以他又逼商界又不光正又其他大媽撒出拳，又人大政協等等，好了，跟住改善民生聚民心，這個就派錢了，直接派個股金錢，無差別攻擊。 但是你八千元你講咁耐啦， 即 係話你都消化咗喇。 橡膠子彈與銀彈並發都係無差別攻擊。然後跟住快速處置出重拳，呢個睇喺全喺上環嘅警民衝突睇到啦。45人兩日之內起訴暴動罪。今次811係拘捕咗幾人㗎 ?140 幾人好似係。 811, 好似都有百幾人㗎係呀。 仲要去到唔夠位去到新屋嶺。 但佢今次好似嗱呢兩個禮拜好似冇再告暴動罪喎。暴動罪係西環嗰次。 西環嗰次。 係呀。係囉 ,40 幾個㗎嘛。 琴日好似有一個。 有一個暴動罪。 係好似。 Okay, 但係大批起訴暴動罪喺西環嗰度。 係啦 上環嗰度。 嗰次係最大鑊嘅嗰次係。咁但係有啲人即係其實揾返幾年前嗰啲新聞出嚟㗎嘛，即係其實有個警察即係因為俾即係唔知單獨自去行必係咪，最後咪俾人哋拮咗幾多，然之後搞到終身殘廢。 朱振國。 朱振國咪就係咁囉。喂嗰個六年咗其實係。 有嚴重傷人㗎。 係呀，嚴重傷人喎。是嗎， 殺警咁滯喎。 係囉，六年 終身殘廢過朱振國。 喂你如果咁樣去計即係暴動罪，即係就算你自己 plansion 喺個地方你都十年嘅話。喂咁喂你如果你唔暴動係咪好唔抵呀，即係你俾人告咗暴動罪但係你竟然冇做過暴動嘢。喂咁你好唔抵呀係咪，即係你咪逼人暴動呢， 呢個就係所謂製造暴亂，製造暴動終止騷亂就係咁嘅原因。佢就係要谷你升呢，我成日覺得卧底事件好多人問點解警察會咁樣 expose 出嚟呢，將自己卧底行為係好柒㗎喎，因為你咁樣就會令到佢哋過去嘅激進行為呢搵到一個理據去 justify 㗎喎，就係嗰啲人可能係警察卧底嚟㗎喎。 嗰個就死豬唔怕滾水淥 㗎，我覺得唔係咁咁我陳永仁就可以其實我係卧底嚟嘅。 即係嗰啲係一次 KO 啦，嗰啲就係、是、即係嗰啲叫做係一網打盡先至咁樣㗎嘛，其實係。 嗱我覺得銅鑼灣一役就絕對唔係、絕對唔係、銅鑼灣一役係被逼 expose 嘅，因為佢哋個身份已經暴露咗，我覺得係咁樣先。 其實佢哋好明顯喎，佢哋戴曬耳機，而且係同一款嘢嚟㗎喎。 有耳機係呀。 同一款嘢嚟㗎喎。 咁冇辦法㗎喎，可能警政治部啦， 係嘛 ？Security wing。或者 undercover provide 嗰啲政治 supply 啊，政府採購嘅話都係 one size fit all 㗎嘛，冇人話自己唔同耳機㗎嘛。 OK, 但係呢就佢成個回應呢都係好低手嘅，即係啲記者一路追住佢嗰陣時咁好明顯，我覺得呢警察呢個部署呢用卧底呢樣嘢呢，我覺得佢係唔介意 expose 嘅。 唔係呢個就係、是、白色恐怖㗎嘛。 佢係令到你示威者內部因為捉鬼。 係啦，人人自危，人人自危喺前線。咁變咗大家覺得呢上前線嗰個風險大咗啦，咁我就唔出嚟啦。 嗱呢個就係政戰嚟嘅。政戰嘅嗰個手段呢，我講過有幾樣嘢。第一襲擊女示威者。嗰、那個姓許嘅前空姐喺尖沙咀俾人掹腳眼，成個慣喺度，跟住嗰個 騎牛牛咁樣 嘛，跟住嗰個武警扎起一個武警， 跟住後面嗰個騎牛牛咁樣嘛， 咁咧就係特登俾你影嘅嗰啲嘢係震攝，包括喺北角嗰個社區主任，女嘅社區主任，即係俾呢個男警嘅下體壓住個頭，亦都係包括呢個女示威者被 headshot， 而冇一隻眼，我相信係一連串嘅計劃嚟嘅，其實呢啲係。震攝效果，佢唔介意血腥㗎。你見到嗰、那個俾撞甩咗兩隻門牙，仲要攞個膝頭壓住佢個頭喺地下，嗰、那個男仔喺度喊， 男仔喺度求饒㗎啦。 嗰段片其實係除咗傷心之外呢，其實好嚇人嘅， 係啊， 都係好嚇人嘅其實。咁所以呢加埋呢加埋卧底延伸 就是全部去製造一個 fears， 一個恐懼、 嗯、 家長恐懼、 嗯、 示威者恐懼、嗯、你見到自己的女兒出街你會很擔心， 是啊，沒錯， 是吧，跟住今天這個插足嫁禍那個阿媽出來單挑這個反黑的昨天開記者會那個 捉的時候沒有被人打的 姓李那個 是、啊、 捉的時候他只是已經綁住手、啊、就看到插那支東西在 這裡、啊、 但是跟著原來發覺他去醫院檢查之後腦內出血， 是腦內啊， 是啊， 即是打頭的了， 是啊，打頭的了，即是 是不是找接凳坑的大佬啊，這些創傷症喂這些有創傷後遺症的、啊、這些是， 所以我喂你不要想著 settle 了今日明日的事香港就會回復正常，我告訴你香港的不可管治是以年計的，跟著、 嗯、 這個你林鄭月娥你中共你自己要看清楚、啊、如果你用仍然攬著林鄭月娥的話，雖然中共習近平是永續政權，你即是會面對著一個以年計的動盪不安的香港。 他未必攬著林鄭，他現在又好像有 Plan B， 有人即是說 出來 是啊 Plan B 是不是 轉頭回來說 好啊休息一陣先